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记得高中呢，有一次开家长会，我爸去之前呢喝了一点酒，老师就跟我爸说我跟同班的男生早恋，结果我爸默默站起来看了四周，说了一句：“哪位是我亲家啊？晚上一起喝酒去啊。”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我是李科。近日，三家运营商相继推出98元左右价位的流量套餐产品，将不限量的主打资费价格拉低至100元以内。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消息，今年长江流域主汛期可能旱涝并存，其中长江上游降雨较正常偏多，中下游降雨偏少。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数据，去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达3.78亿人，以音频为主要传播载体的知识付费服务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中坚力量。海关统计，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9.4%，贸易顺差3261.8亿元。去年12月，兵马俑在美国展览时一根手指被盗，目前受损手指已追回，同批次文物已全部回国，中方将启动向美方索赔的程序。近日，美国上百家行业协会警告特朗普政府不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认为加税会扰乱全球供应链，伤害美国利益。北京市出台新规，允许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买房和摇号购车。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 越来 越动听。 伤痕，你知道付出和活得很难平衡。有多少人寻寻觅觅却还在等，我们都在渺茫人海中找缘分。点一盏灯，为你开始觉得累的灵魂，一世一生，但愿能遇到同样热的眼神，打开你封闭好久的心门，连最美丽的梦想成真。这世界因为有爱才完整，让今天明天永远飞腾。我们唱歌心没有疑问，勇敢去追求，不管黑夜黄昏，我祝福你梦想成真。 是觉得累的灵魂，一世一生，但愿能遇到同样热的眼神，打开你封闭好久的心门，愿最美丽的梦想成真。这世界因为有爱才完整，让今天明天永远沸腾，我们都渴望一种温存，来自真诚和心没有疑问，勇敢去追求，不管黑夜黄昏，我祝福你梦想成真。打开你封闭好久的心门，愿最美丽的梦想成真。这世界因为有爱才完整，让今天明天也沸腾，我们都渴望一种温存，来自真诚的心没有疑问，勇敢去追求，不管黑夜黄昏，我祝福你梦想成真。 来自张信哲，梦想成真。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怀念曾经的自己，还是喜欢现在的生活？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回到十年前面对你自己，你会说什么呢？欢迎大家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继续来听到郭采洁、张栋梁天生一对。 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等等去哪里晚餐，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爱了不害怕一个人，有你互补更完整，爱了从此这样两个人不想分开了，做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 我的怎么是 都有你陪着，天生一对，你愿永远爱的天真，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珍惜相遇的缘分，相爱着可是却很认真。

幸福的活着。 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 随时间飘过， 随时间飘过， 回忆中的活 已经是上午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